701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静瑜。今天在诵读小站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木心的《琼美卡随想录》。提到木心，大家可能一开始想到的都是那首经典的《从前慢》。其实木心是我国当代文学大师、画家，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人物，出版过多部著作。这本《琼美卡随想录》是当时木心住在纽约东边的琼美卡，所以把这本书的名字命名为《琼美卡随想录》。下面我想为大家诵读的就是来自《琼美卡随想录》当中的一些节选。如意，生活如意而丰富，这样一句表达不了我之所思所愿。我思愿的乃是集中于一个目的，做种种快乐的变化，或说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迎面一阵大风，灰沙吹进了凯撒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如果乞丐的眼皮里的灰沙先融化，或先有泪水带出，他便清爽地看着那凯撒苦恼的揉眼皮，是泪水。之前之后且不算，单算此一刻，乞丐比凯撒如意。世上多的是比凯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因此我选了一个淡淡的目的，使许多种微茫的快乐集中，不停地变化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元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 之门。 大国工匠，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 在人类的探索之路上，工匠是迈步的前驱，是操作的手指，是奠基的后土，是铺路的石子，也是灵光接引的灯火，劈山开碎的斧凿，跨越河川的桥梁。他们奉献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劳动成果，就是最好的史册记载。2016年8月26号，远望号火箭运输船队起航，船队由远望21号和22号两艘专用船组成。 好，一号慢速下降。 这种专用船满载排水量近万吨，抗风能力可达12级以上。船上还设计安装了一整套的海上环境保障系统，舱内温度、湿度、盐度都被严格控制。 好，我这边对。 这样精心设计制造的专用船载运的当然是特殊的客人，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位客人还分成两条船，仅是客人上船的时间就花了5天。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长征五号首飞火箭。 准备好，往回退，1、2、3。 新一代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目前中国设计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到25吨，运载能力是现役火箭的2.7倍。它是中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式的产品，将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探月工程以及未来天宫空间站建设的主力运载工具。大火箭自然需要大发动机，大火箭的大发动机制造需要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同样需要一线动手的大工匠。高凤林就是这样的大工匠。 像我们发动机上很多的地方都是这种两种金属，甚至三种。 高凤林参与焊接发动机的火箭就有140多发，占到了中国火箭发射的一半之多。直到目前，他仍是火箭关键部位焊接的中国第一人。 这个部分， 对于高凤林来说，长征五号大运力火箭发动机每一个焊接点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焊接难度最大的部位，首先就是喷管。长征五号火箭发动机的喷管上有数百根空心管线。管壁的厚度只有0.33毫米，高凤林需要通过3万多次精密的焊接操作才能把它们编织在一起。这些细如发丝的焊缝加起来长度达到了1600多米，而最要劲儿的是每个焊点只有0.16毫米宽，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是0.1秒。这样严苛的技术指标自然生出各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破解难题早已经是高凤林的职业习惯，他把在历次试车中因为稳定燃烧不充分造成爆燃的发动机部件摆放在车间最醒目的地方，让他们时刻提醒并催促着自己。 之所以放在这儿，就也是不断地激励我们在掌握航天制造技术这方面一定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掌握，不断地投入，这样才能使我们制造水平不断地提高。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这里的一小点焊接瑕疵都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为了保证一条细窄而漫长的焊缝在技术指标上首尾一致连贯无瑕， 高凤林的整个操作过程必须发力精准，心平手稳，呼吸轻缓，保持住焊条与母舰的恰当的角度，这样才能让焊液在焊缝里均匀分布，不出现气孔沙眼儿，保证焊接面的平整光滑。做到所有这一切的第一前提就是眼睛必须盯住。 一眨眼出去了，如果这段需要十分钟不眨眼，那就是十分钟不眨眼。 如果做到十分钟不眨眼， 生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正常的眨眼频率是每分钟大约15次。眨眼基本上是很难自主控制的生理活动。高凤林的十分钟不眨眼是超长自我训练培育成的超长自控力。 上缝宽度6，高度3.5。 在国际上，火箭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连接的最佳方案是采用胶粘技术。 整个这个过程它为什么产生烧蚀？ 但是这种技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会产生老化。 焊接这个角度， 高凤林一直在设法超越这种传统的粘合方法，他要发起对国际先进技术的一次挑战，决定用焊接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 那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材料，这个焊接的效果啊比胶粘的更可靠更理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现成的焊丝可用。 这些不同材质的焊接材料都是高凤林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成功的秘诀就在其中。他对这些金属条进行分析研究，并打磨成一条条焊丝。打磨好的焊丝，高凤林都要一个一个的去试验。他所选用的新材料焊成的实验件是否合格，还需要经过切割、打磨、显微镜下检测焊缝，甚至要经过 X 光拍片等一系列的检测才能知道。 那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分析研究，有时候高人会说车间的日出是最美的。 焊接工作是不可逆的，经过上千次实验所取得的研发成果将第一次接受考验。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的焊接必须一次成功，高凤林的技艺和他研制的焊丝决定着焊接的成败。紧张的焊接工作开始了，这是一次对新材料的挑战，更是对高凤林采用的低熔点亚弧焊焊接技艺的挑战。由于铜合金的熔点较低，高凤林必须将焊接停留的时间从0.1秒缩短到0.01秒。如果有一点焊漏，就会造成稳定装置的失效。最终，高凤林成功地解决了火箭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的焊接难题。 我们通过这个难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传奇，但我认为假如这是一个传奇的话，那高凤林这一生在焊接领域在不断地在创造传奇。 高凤林技艺高超，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了几倍工资加2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 诱惑力还是比较巨大的，面对着几倍工资的诱惑，住房的诱惑，你说谁能不心动？ 对， 都是人。 我动心了，我说那你就去呗，我说还给房子给那什么，他说我不去。 每每我们看到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打到太空，一种成功以后的自豪感，你说金钱能买到吗？ 正是这份自豪感让高凤林一直以来都坚守在这里。 5 4 3 2 1，点火。 当火箭升空那一刻，这让我们想着我们手里的焊枪，作为我们火箭产品大部分是由焊接来完成，这个时候我们感觉非常幸福。 中国航天的发展，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民族的梦想。 如果说高凤麟的技术追求事关国家航天实力的提升，那么马宇的技术追求则事关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2000多年前中国的工匠团队创作了当时中国的巨型雕塑工程，留下了让今日中国骄傲于世的文化丰碑。但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这座丰碑做倒伏状，2000多年的历史积尘已经把它们压成了碎片。 兵马俑当时发掘过程中，它的这个坑的扰动比较厉害，就是一件兵马俑有几十片还有上百片的，应该说是没有一件比较完整的兵马俑。 如何让这个碎片化的历史文化奇迹完整地挺立起来，当时全世界也没有人曾经面对过这么大的难题。兵马俑军阵的原型是一个天下无敌的农夫军团，拓开了秦帝国的万里版图。同时代的工匠以雕塑形式凝定了他们的雄姿，后世的工匠们能够让久已粉身碎骨的兵马俑恢复原身吗？马宇成为了最早接触这项工作的群体成员之一。兵马俑深埋2000多年，大部分的陶片和地下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关系，突然出土是他们存身环境的巨大改变。为了避免环境变化对文物造成二次损害，一号坑保留了原始的自然环境，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在现场进行的。每到夏季来临，覆盖着大棚的兵马俑坑就成了大蒸笼，坑内的温度往往达到40度以上，工作过程就是一直在用热汗洗头洗脸，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再湿。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燥热而失去专业化的冷静心和职业化的敬畏心。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你把它破坏了，你不可能把它复原回来。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好，这是作为一个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最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 由于年代久远，兵马俑陶片表面非常脆弱，修复人员用刮刀清理的时候，既要刮净泥土，又要保证文物的完好，走刀的分寸拿捏极为较劲。为了练就这项技艺，马宇在修复兵马俑之前花了2年的时间，在仿制的陶片上用手术刀不停地磨练手感，走了上千万刀才把握住毫厘之间的分寸。 我们当时学的时候，每天下午都是要用手术刀的，要掌握这个手术刀这个度的把握，这个轻重的把握，就相当于外科医生动手术用手术刀一样，这个刀子拉下去这个感，这个深度是一个手上的感觉的问题，度把握不好可能会是器物的表面产生划痕。 马宇和同事们每重塑成一尊完整的雕像，就是让千百块黯然的碎片得以光彩地讲述战士的勇武，是搀扶起瘫倒的历史站立于当今，是让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从2000多年前的地下走入阳光灿烂的新世界。兵马俑博物馆自1979年10月对外开放以来，先后有2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过兵马俑，世界各地的9000万游客来到这里瞻仰东方文化奇迹。秦陵兵马俑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象征。修复工作者用自己的人生时光作为粘合剂，把破碎的历史拼接成型。当威武列队的兵马俑军阵为全世界所敬仰的时候， 马宇和同事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使命的价值。马宇参与了近20年来秦始皇兵马俑修复工作的各个阶段，兵马俑的第一件戟、第一件石铠甲、第一件水禽都是马宇修复的。2000多年前的雕塑品在马宇手中获得了第二次艺术生命，形象地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现代修复者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秦代工匠们的手艺，与前辈工匠们精神融通。这是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是神圣静默中的过心交流。马宇和他的团队在4年前一次清理陶片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陶片背后有纹路。仔细清理之后，纹理渐渐地清晰起来。这是一个指纹的痕迹，这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工匠在制作兵马俑时留下的。随后，更多的指纹被发现，这让马宇兴奋不已。 我们就发现了很精美的这种指纹的痕迹，而且特别清晰。这种指纹我第一反应就是，是我们和古人之间的一种对话。你就会想，过去2000多年前，古人做这些东西，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想的？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难度有多大？我就想，怎样把这种指纹能保留下来？我就用橡胶翻模的方法，用照相的方法把它保存下来。现在不保存下来的话，年接完立起来的时候，这种信息就没有办法去提取了。 马宇相信指纹可以成为解开古老记忆的直观途径之一，虽然他现在还无法找到答案，但这项后继有人的事业一定会让历史袒露更多的内在秘密，文明的内涵将因此而无限丰富地延展下去。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这个修复档案做得更完整一点，得到的信息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这主要也是对前人一种负责。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有新的材料的出现，兵马俑的这些奥秘我们这一代解不开，后人也有可能解开，也是对后人的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没有哪两块碎片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一尊兵马俑雕像的拼接问题是相同的，每一块拼接都是新的挑战，每一次的快题比对都是新问题的研判。在貌似重复中不断应对新问题，修复者把这份工匠式劳作变成了艺术和学问，他们也因此成为国家文化使命的有力承担者。 大国工匠，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 在人类的探索之路上，工匠是迈步的前驱，是操作的手指，是奠基的后土，是铺路的石子，也是灵光接引的灯火，劈山开碎的斧凿，跨越河川的桥梁。他们奉献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劳动成果，就是最好的史册记载。 淹没天地，我不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国工匠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 在人类的探索之路上，工匠是迈步的前驱，是操作的手指，是奠基的厚土，是铺路的石子，也是灵光接引的灯火，劈山开碎的斧凿，跨越河川的桥梁。他们奉献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劳动成果，就是最好的史册记载。2014年6月30号21时50分，位居世界第三的希洛杜水电站所有机组全部投产。10天后，位于其下游157公里的向家坝水电站全面投产。两个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超过了三峡水电站。两个电站共安装18台水轮发电机组，其中10台由哈尔滨电机厂生产。今天的哈尔滨电机厩产品已经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刻，这里正在为津巴布韦最大的卡里巴水电站生产核心设备。这件正在加工的核心装备有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叫做弹性油箱。它的品质关系到整座水电站的安危。生产这样的关键设备，自然要靠顶级高手，这就是车工裴永斌。 30多年来吧，我始终是从事机械加工工作，换了很多设备，主要加工的是水轮发电机的弹性油箱。 弹性油箱处于水电站发电机和水轮机之间的关键部位，承载着发电机数千吨的重量，同时它还要保证机组运转时的体态稳定，中心恒久处在同一轴线上。如果发生偏移，会造成机组失去平衡，整个水电站就会彻底崩塌。弹性油箱身处极端重要位置，要求具有统一的钢强度和尺寸精度，因此制作它的工艺非常复杂，加工精度要求异常严格。裴永斌在加工中必须把弹性油箱内圈和外圈的每一处闭后控制在7毫米。而在加工油箱内部的时候，车刀刀架会遮挡入口，加工过程中注入冷却液产生的烟雾，致使要求极为精密的加工过程都处在雾里看花的状态。要怎样 才能透视油箱内部，确定走道的精确位置呢？ 我30年以前一接触这个弹油箱的时候，确实感觉很头疼，里外都一样，这个槽还又窄又深，里边要求表面出热度全是1.6。我们采取这些办法，一个是用那个折射镜测那个反光看内孔槽深的，再一个就是用手摸。 裴永斌是全厂唯一靠双手就能测量油箱壁厚的工匠，这双神奇的工匠之手仿佛长出了可以拐弯的眼睛，其测量精度和效率甚至超过了一些专用仪器，也因此成为行业里公认的金手指。 其实感觉是最灵敏，我摸完之后跟用天文仪测量基本差不多，就2道3道的手感，因为常年累月的这么积累就摸 一道就是1/1毫米，人类手指的表皮厚度都超过1毫米，靠着手指触摸却能测出1/1毫米，这样的绝活自然是行业翘楚。靠着这个金手指，哈尔滨电机厂水电机组的系统生产能力居全球前列，而主打产品关键部位的质量测定仪是一双手，这双手的价值因此也就具有世界意义了。裴永斌无可替代的技术位置也就让他不能不承担巨大的生产压力，他的工作计划表上已经排满了弹性油箱的生产任务，但还是无法满足十多水电站的需求。 如果我要正常的套路干，我要完成今年的节点计划，就已经是排到2017年的下半年，我这200多点怎么抢，我就抢上了。 所有人都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为此，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给裴永斌配备了新的数控机床，但数据编程必须由裴永斌完成，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弹性油箱每个细节的技术参数。 一提出来说吧，我确实有过摆动，全数控加工了，我们因为挺耗时的东西可能不一定适合这个了，确实有点依依不舍。 对于已经站在技术巅峰的裴永斌而言，现在面对的是有没有勇气超越自己。他接受这次极大职业挑战的心理战术是先把数控机床当成自己的理想传人，在这个传人的身上让自己的绝活发扬光大。每个水电站的各方面的条件都不一样，每一组弹性油箱因此也都是量身定做，通常的数控刀具无法满足弹性油箱多种多样的加工要求。从手工操作到数控机床，并不像裴永斌想象的那么简单，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刀具在裴永斌手中强度和稳定性越来越好，无论是对刀刃角度、切削弧度、曲线走向，同样力求极致完美。 像我虽然说对那些老设备有感情，但是要想迈出新的一步，我必须在这方面有突破。 又一次走进车间，来到工位，这一天对于裴永斌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天。裴永斌开始编制程序，把30年来练就的精准手感和经验一点一点地转化成详尽的数据，输入数控机床中。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艰苦攻关之后，裴永斌的新徒弟数控机床即将生产出第一台弹性油箱产品件。30年，裴永斌练就了一身绝技，3个月他实现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跨越。不断进取是裴永斌成为顶级高手的最大诀窍。中国制造就在每一个工匠具体而微的自我超越中走向更高层次的中国创造。裴永斌实现了从经验型顶级高手到数字化科技型高手的自我跨越。年轻的方文墨从并无优势的起跑线上出发， 最终稳健占据了领跑者的位置。方文墨的工作是为歼十五舰载机加工高精度零件，加工精度挑战着世界级水平。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高，和这区域高。 身高1米88的方文墨在1米高的操作台前稳稳站定，旁边的三个徒弟屏住呼吸看方文墨不靠眼睛纯粹凭手感如何加工这块原材料。教科书上手工错削精度的极限是1/1000毫米，而方文墨加工的精度达到了1/1000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25。这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中航工业将这一精度命名为文墨精度。 以前的话我们手工加工的公差达到图纸的要求就行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就是舰载机的生产之后呢，就是我们尽可量的把我们的公差缩小到零公差的加工出我们的产品，使我们的整个飞机的安全性和靠性更高。 今天的方文墨是制造中国航母舰载机的一线工作者，这也曾经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方文墨出生在一个航空制造从业者的世家，老爷姥姥爸爸妈妈都是沈飞的职工，少年时代头顶上试飞战斗机的呼啸声引发了他的飞机梦。 当时我在想，我能不能以后也做一名飞行员，当不了飞行员我就当一名干电机的工人，我也是很自豪的，很骄傲的。 2003年，方文墨从沈飞技校毕业，被分配到了沈飞名品公司加工卷烟机零件。这距离他的飞机梦太远了，是父亲的一番话让沮丧的方文墨振作了起来。 我的父亲跟我说，你只要把你的技术练好了，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来，甚至说别人想鸡蛋里挑骨头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那么你的腰杆是最直最挺的。 手有功夫腰杆硬，这是工匠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支撑着方文墨的十足干劲。方文墨的身高与前工标准操作台的高度严重不匹配，不少老师傅都觉得这样的身体条件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前工。方文墨不信这个邪，他把家里的阳台改造成练功房，下班一回家就钻进阳台苦练技术。 前功嘛，主要是靠双手用水放在搓澡上这么去练习呢，把这个感觉呢固定在自己的手臂的肌肉当中，固定在全身的这么一个动作协调当中，这样呢你才能在各种条件下干出一个比较精美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工件。 每天连续4-5个小时的训练，锉刀持续发出的刺耳声音，甚至让方文墨出现了生理性呕吐。正常情况下，钳工一年会换10多把锉刀，而方文墨一年却换了200多把。 锉刀给锉断了，没见过，对自己太狠了点儿。我还说你这是不是咱家这个质量不好啊？后来又断了，我脚不对了。我说你小子太用劲了，这个太下功夫了，有点。 凭着精湛的技艺，2010年，26岁的方文墨在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夺得了钳工冠军。2013年，方文墨被沈飞军品厂作为引进人才调入。在这块他心目中的技术圣地，方文墨拜师学艺，集纳各家之长，手艺再次突飞猛进。 看哪个师傅的绝招好，绝招妙，我会拿它跟书本上去对照，然后找出其中的优点或者是缺点，把优点继承下来，缺点怎么去改，我的技术在短时间内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很多20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岗位上还处于立足未稳的阶段，而29岁的方文墨已经成为中航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车间里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墨班组。 但是我对自己的目标并不是达到了这么一个技术成就，而是说再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上，突破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超级的方文墨。 刚到而立之年的方文墨似乎已经达到了技艺巅峰，飞速进步的时代总会给前驱者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为歼十五舰载机加工高精度新零件的重担交给了文墨班组。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电缆铜接头需要打出一个 1.4 毫米的小孔，但加工时候产生的铜屑总有飞溅残留的概率，这就可能引发电路短路，甚至导致机毁人亡。如何消除铜屑残留成了关系工作成败的大事。 因为这批活吧，当时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着急，咱们的总装部上就等着活来去撞击，都在这等着呢。这活吧，大家实在没有办法了。方文墨当时是在加工另外一些零件，他主动过来一看，说这个东西你们别管了，交给我吧。 方文墨反复研究后发现，徒弟们的加工方法没有错，出现铜屑残留是模具的设计和工艺存在问题。 整个零件的核心就是在那个孔上。怎么给它定位，怎么给它夹紧，它能把这孔顺好，没有毛事儿，制作一些小的胎具，那么去试。 他一遍遍地琢磨，对铜接头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模具进行深度改进，最终不仅解决了铜屑残留的麻烦，工作效率还提高了4倍。几天之后，文墨班组按时按量交出了100%合格的铜接头零件。 毕竟来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最基础的，而我们呢创新来说是非常多，这些常规的标准化的这么一些工具，把它的一些物理指标啊，包括它的一些化学指标给它改变，我们就可以加工出更好的产品。 方文墨的整个工作历程都是在不间断不懈怠的自我超越中走过的。在参加工作不到13年的时间里，方文墨改进工艺方法60多项，自制新型工具100多件，整理了20多万字的钳工技术资料。这是方文墨自身技术进步的最佳实证，是人生境界的扎实跨进。 不光会干活，还要会工艺，会设计，不光会懂，而且会通，不光会通，而且会很精。在整个的制造流程当中处在一个很高端的那么一个位置，这是我现在所希望达到的。 今天歼十五舰载机上有近70%的标准件是方文墨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些担当大任的小零件是方文墨和工友们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他们助力中国战机一飞冲天，惊艳世界。在全球军机发展背景下，看待中国歼十五舰载战机都堪称奇迹。这个既尊重传统也鼓励创新的时代，是以全球化作为工作参照系的。中国人民币人像雕刻师马荣即将带着自己的作品走进培养全球顶级钞票雕刻大师的国际雕刻师学院讲学。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乌尔比诺小镇将迎来第一位中国老师。2015年的夏天，新版人民币主景雕刻工艺项目已进入雕刻调整与印刷试印阶段。期间，马荣要往返于印钞厂和技术中心，观测印刷效果，与雕刻进行比对完善。数字化雕刻制版在人民币印刷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随之而来。 最难的呢，就是在塑造形象上还必须要保持原来的手工雕刻的水准，这个标准是不能降低的。 作为2015新版百元钞竹井雕刻工艺的负责人，马荣带领他的团队经历着行业专家们最苛刻的一次次评议和挑选。与传承百年的手工挖板雕刻不同，计算机雕版是在屏幕上的一块虚拟钢板上操作，这种感觉与手工雕刻的硬碰硬有着天壤之别。人民币人像的雕刻是挖板雕刻中的极致，必须做到100%的精准传神。1997年，马荣作为设计室里最年轻的人像雕刻师，第一次向人民币百元钞主席像这一最高任务发起了冲击。但因为人像眼神中的毫厘之差，让这块板落选了。 当时没有意识到，只是对形象的塑造很在意啊，当时认为呢，主席是很慈祥的，把这个眼睛刻大了一点，对于他这个眼神呢，没有那么在意他的内心世界的表现，这都是很重要的。 为了在挖板雕刻上刻画出传神的眼睛，马荣磨练了19年。因为怕浪费贵重的雕刻钢板，马荣便用纸笔代替刻刀练习人像的塑造。复杂的光影和色彩在他心中翻译转化，成为挖板雕刻特有的精美图案。 每一点每一线是有的放矢的，眼睛这儿现在它的黑度我认为还不够，我还可以再表现，这样呢它能够这种更晶莹剔透的感觉就能出来。当你已经爱上这个工作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是乐趣是在其中的，别人旁人是可能是理解不了的。 就在马荣的手工雕刻技艺进入巅峰期的时候，计算机技术迅捷切入印钞行业，数字化技术改进了印刷制版的各个工艺流程，而传统手工原版雕刻忽然间成了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心里的震撼是巨大的。传承百年的手工技艺难道就这样在他的手中终结吗？ 如果我们要是抵触它，完全说我们一定要用手工，我们就坚守这手工，那谁来去做这个转型的计算机的工作呢？ 不能在时代的发展面前逃避，更不能让人民币雕刻水平的国际声誉受损，这是马荣和同事们达成的共识。他们最终下定决心从零开始。在马荣的办公桌里，至今仍保留着厚厚几大本学习笔记。这些细致入微的笔记中，人过中年重新学艺的艰难历历在目。学习手工挖板雕刻，马荣用了10年；学习计算机挖板雕刻，从零开始的马荣和同事们仅仅用了不到2年。一幅幅媲美传统雕刻的数字化作品在雕刻室的机房里诞生了。当掌握了计算机制版的规律后，马荣的功力开始显现，点线艺术的精髓融入屏幕之中。数字化雕刻更让马荣找到了手工雕版时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创作空间。工具的改变事实上是为雕刻师的创作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和激发。 就是我们曾经是在传统雕刻达到高峰的，我有责任把这个高峰一直保持住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责任心在这儿，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没有人能做。 2015年11月，第一张全数字化雕刻技术的百元钞票从挖板印钞机中诞生，并随后投入使用。人们说货币是国家的名片，它是一个国家记忆文化与艺术文化的融汇结晶。如今马荣已经可以带着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挖板雕刻技艺成就远涉重洋，为世界同行讲述中国工匠超越自己融入世界技术浪潮的故事。 不离，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组合呢，非常的超值哈，也是在年后大家下饭必备的，来自于我们二弟的下饭带鱼超值抢购组。 嗯， 直接为各位带到的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罐，香辣下饭带鱼3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组合翻倍，再为大家加赠15罐的红烧带鱼以及3罐的香辣带鱼，整套组合36大罐，市面的价格是1036块钱，但是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299全部都带走。 是的，那应该说二弟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了。那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次的备货啊，应该说是紧急备货。 对，而且备货数量非常的有限。 对，因为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实际上在之前买了很多的二弟的罐头，但是可能春节的时候呢，大家又当硬菜、大菜、压桌菜，又当下酒菜，又送人，所以呢全部用完了。 对， 所以打电话说，哎呦，有没有二弟的罐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紧急备货。 没错，但是今天备货只有90组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或者是来进行囤货。您看，马上这个天啊，越来越暖和了，咱们去郊游啊，咱们去出外旅游啊，或者是出差，一定是需要这种必备的一些罐头，方便及时嘛，而且很好吃。再来，懒得做饭的时候拌饭拌面啊，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加一个三明治啊，或者做一个寿司卷啊，这个下饭带鱼是家家必备的。 你说特别对，很多人呢，这个白天工作非常忙非常累，回去以后呢，再颠仨炒俩的啊，确实是感觉精力不够。因此呢，开一罐呢这样的非常好吃的罐头啊，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有营养哈、还省了时间和精力了。 对， 另外很多人呢出去玩的时候哈、原来都是什么面包啊、香肠啊、什么的午餐肉啊等等的哈， 两三样。 现在咱们带这个罐头，它的这种包装啊，这种易拉罐似的，一拉完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吃，而且鲜香无比，能吃到小时候妈妈给做的带鱼的味道。 而且很多人打开的第一眼就懵掉了，哇、这真的是下饭带鱼的罐头吗？这明明是 一块一块的带鱼。 对啊，这明明是带鱼的大菜，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没有添加什么豆豉啊、花生这种其他压秤的东西，咱们就是纯的带鱼肉，然后汤清无油的，再来为您清炸过油之后，老师傅入味3小时，所以带鱼啊，即使是有刺儿，咱们也是酥化掉的、而且吃到嘴里轻微的有嚼劲儿，而且呢非常的鲜，非常的香，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而且注意啊，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对，安全健康， 所以非常的安全哈、吃起来呢那个肉质特别饱满，味道特别的鲜香，没有鱼腥味儿啊，而且那个鱼骨酥香啊， 对， 真的是让你停不下嘴，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啊、但是咱们今天组合呢非常的有限，因为之前呢我们是只有15罐的红烧和3罐香辣，只在今天年后为了回馈给所有喜欢我们二弟的老会员朋友们，再加赠15罐的红烧，再加赠3罐的香辣，足足36大罐，市面上价格1000元以上。 对， 但是在今天299块钱全部都可以带走。 对，也是最真诚的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299喝一罐，也就是8块钱左右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二弟这个品牌，它的罐头做的这么。